Numéro 14. Quelques questions. 質問. La question. 質問. La réponse. 答え. Puis-je vous poser une question? 質問してもいいですか? Qui? 誰? Quoi? 何? Comment? どうやって? Pourquoi? なんで? Quand? いつ? Depuis quand? いつから? Qui est là? 誰がいますか? Qui êtes-vous? どちら様ですか? Qui est-ce? 誰ですか? C'est moi. 私です。